从方向上判断，好像是红罗剑一带的。好，既然各位有求于我，我当然鼎力相助。哎呀，不过呀，我已经60挂零的人了，不爱管闲事儿，在家里头俩宝一倒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哎，你说办好了朋友高兴，办不好受埋怨，这玩意得不偿失啊！哎，老兄啊，您别说这些，您这情况我们全理解，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忙。哎，我答应了，哪能不帮忙呢？我老胳膊老腿的行走也不方便，你看看你们几位，哪位把匹马给我留下？有4条腿的那就快多了。张作霖说骑我的，我那匹菊花青又老实又快。好嘞，那你们几位是在我家听信儿啊？是在哪听信儿？孙烈臣说在我家，我们先回大虎山。我呀就给你老兄1天的时间，可不能再拖了。万一你探听不出来，这时间可就快到了。嗯，我明白。1天吧，明天这时候你们听准一下。哎，这几个人回大虎山听信去。胡老嘎上哪儿打听咱不必细说。张作霖呢让青龙骑着快马回家送信儿，告诉此事有了希望了，让大家放心。其实那希望在哪儿呢？这叫吃定心丸。送完信儿，青龙又回来。张作霖是长吁短叹，坐卧不宁啊。心说早晚把这个消息打探确实了，饶不了他，法子，你这叫眼里插棒槌，欺人太甚，绑票绑到我们家头上来，我岂能饶你？张作霖恨不能把眼角都瞪裂。嗯，也就半天的时间，胡老嘎回来了，要约。从菊花青上跳下来，迈步往里走。烈臣呐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大家赶紧到院里迎接。见面孙烈臣就问老兄怎么样。哎，没消息我能回来吗？哎呀，张作霖你看真能人呢，你不要小看这老头，能量真大呀。让到屋里头，先给他满了杯水，胡老嘎稳稳当当喝了两口。嗯，探听出来了，各位尽管放心吧，我就估摸着是红罗剑的人干的，结果我到那一打听，真是这么回事。现在红罗剑新进拉起个柳子来，能有40来人吧，大横把报字叫海宽呢。妈，在哪儿冒出这么个海宽来，我就不摸底了，这活就他们干的。我见着这个海宽了，海宽说的清楚，新拉起柳子来手头有点紧，就得跟旁人借点钱花啊，有人给从中拉的线，所以才做了这个买卖。现在这个铁蛋在红罗剑没受半点难为，1日3餐还有人陪着玩，这你们放心啊，只要把钱给送到，人家就放人。我也说了不少外场的话，海宽呢也给了面了，但是钱得拿，日子不能过期，这点不能含糊，不然的话人家一翻脸就要撕票，那就麻烦了。大伙都不知道这个海宽是谁，好吧，既然这样那就凑钱吧。胡老嘎真不错，给拿了500两， 孙烈臣给拿了2000，剩下的500就好凑了。张作霖骑马又回来，大家东拼西凑，好不容易弄了3000银子。正凑的时候，唐二虎不干了，我老嘎子，你干什么？凑钱赎人呢？啊呸！没的他，他想什么来？太岁头上动土，火神庙点灯，他算个屁，哪冒出个海宽来？想在咱哥们身上接油啊，门都没有，把银子不给他送，我去会会他，他要能斗得了我唐二虎，万说3000银子啊，3万包到我身上。张世飞也说没那么便宜，老嘎子你也太好欺负了。张作霖说我也不是好欺负，我是怕我小舅子出事，先把银子送到那，然后再说。那也不行，塞这跟头划不来呀、啊。这么办的了，那胡老嘎不是探听出来红罗涧的海宽吗？我去拜会拜会他，我瞅他跟我怎么交代，把人乖乖的给我送回来，还则罢了，不答应我就平了红罗涧。后来经过商议，做了两手准备，钱也拿着，人也得去，去拜会红罗涧的海宽。都谁去的？孙烈臣、胡老嘎、张作霖、唐二虎、张世飞、青龙、浑龙，去七个人。哎呀，胡老嘎在一路之上就叮咛啊，我各位啊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给探听出来的，人家海宽也够朋友，我到那儿你千万别闹翻了，你弄翻了你们不在乎，我受不了，早晚人家给我穿小鞋，要报复到我头上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犯得上吗？张作霖一再下保证，您放心，就是我们闹翻了跟您毫无关系，这事儿您包到我身上。孙烈臣也一再叮嘱，路上无话，到红罗涧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，唐二虎把胸脯一拔，把马往前一提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扯开大喇叭嗓子就喊开了：“豹子，我是青马坎3井沟拔的炮手的头一个，唐二虎来了，让海宽出来。”你说真有效率，人的名树的影。要提起三界沟青马坎辽西巨匪杜立三和杜老派，无人不知。小匪徒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，能等了半小时，红罗涧里没动静。张作霖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大哥，事情恐怕要发生变化吧？能有什么变化？难道这帮龟孙他妈跑了，听说我的大名吓得望风而逃？正在胡猜测的时候，就见里边40来人列队整齐，敲锣打鼓出来的，蹦蹦蹦蹦蹦，咚咚咚咚，唰唰唰咚咚咚咚咚，大伙就一愣，这干嘛？还没见过这种规矩呢。就见2名小崽子，就是那小土匪，行话叫崽子，给牵着匹白马，头前跑了一人，挎着盒子炮，小跑到了唐二虎近前，撩衣跪倒：“大哥，恩公，我应接来迟，罪该万死。”我给您磕头了。唐二虎也傻了，心说从哪冒出这么一位来，这使的什么文君计？又一想，不是文君计， 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起来起来兄弟，我怎么走？等拉起来一相面，唐二虎乐了，他妈是你呀！哎呀，我说海宽在哪呢？我就是海宽，你就是海宽的，可他妈把人给唬死了！来来来来，我介绍介绍，一家人一家人。把张作霖、孙烈、陈胡、老嘎众人给领过来，当面介绍。闹了半天，红罗剑这个横把，柳子这个头，就是报名海宽的这位，姓李，叫李长顺，小李子。这小李子见着张作霖，可大伙脸上有点发红啊。一个劲儿表示悔过，哎呀，这事儿弄，他，哎呀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往里请，往里请，到了我这儿了。张作霖偷偷的拽了一下唐二虎和张世飞，二位哥哥，小心稳军计。哎，没那事儿，哪来的稳军计？一家人你就把心放下吧，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动。进红罗剑，这可不像小说里描绘的有大寨有寨墙，一概都没有，就是那山环里头一座破庙，这破庙就是匪巢，反正把那破庙的院墙啊多少的维修维修，掏几个窟窿当炮眼，小匪徒在里头巡逻放哨，四十来人都住到破庙之中。一瞅这四十来人比那花子队啊强不太多，有的穿那裤子都露屁股，有那鞋都没法穿了，拿麻绳捆在脚上。再看手中那家伙长短不齐，真脸吧脸吧呀，顶多能有五颗，好家伙，剩下都是老洋炮大台杆，还有那么两三颗单打一，其余的都是扎墙头的大刀片。海宽把众人让进破庙，一咧嘴，我这条件太次了，各位啊，勉强将就着坐下吧，来来来啊，准备吃喝。也不知从哪块偷了点鸡，有那么十几只，把这鸡退吧退吧，煮熟了，然后用大酒毒炉盛酒，都是粗瓷的碗，那碗呢有胖的有瘦的，有高的有矮的，长短不齐，大家团团围坐，一边吃炖鸡一边喝酒。这二虎才问我，唱说你小子什么时候干起这玩意儿来了？这柳子什么时候拉起来的？刚拉起来不久啊，这不是手头太紧了，想做几炮买卖。我你怎么做到咱们自己人头上？我不知道啊，要知道吓死我，我也不敢，我也不能那么做呀。别的先别说，你绑的票在哪儿？在后边。哎，快快快给放了！一会儿铁蛋活蹦乱跳的在俩人陪伴下来了，也没捆着，小铁蛋一点难的也没受。一瞅张作霖来了，姐夫，张作霖把他拉到近前看了看，铁蛋儿，把你吓坏了没有？没有，就路上有点紧张，到这可好玩的，他们天天哄着我玩，没事上后山还去打鸟去，哎，可有意思了。张作霖你看呢，你别叫铁蛋了，干脆改名叫混蛋得了，好坏不懂。哎，不过这个人也好，不受刺激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吧，让铁蛋也坐下了。唐二虎就问李长春究竟怎么回事，李长春口打嗨声诉说经过。那位说他跟唐二虎什么关系，怎么这么不分彼此？那当然关系不是一般的。原来这李长春也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， 被分在汤二虎手下当保镖。汤二虎非常喜欢他，称兄论弟，形影不离。那汤二虎在青马坎那有一号啊，八大炮手九大砥柱那是头一把，在杜老盼和杜立三的眼里红的发紫，身边也有保镖，这李长顺就是，一个是保护唐二虎的安全，一个呢是服侍唐二虎的，到哪给沏水啊，打洗脚水啊，端尿盆啊，跑东道西的打零罚，所以跟唐二虎感情之后，说实话几年前了，唐二虎奉杜老盼之命到庙台驻扎独挡一面，因庙台经常受官军骚扰，地方挺不安静，唐二虎能干是一员虎将啊，领着一百弟兄把守庙台，到那不得住吗，长期在那待着，有个房东姓谢，谢老太太领个姑娘，这姑娘的名啊叫谢长林，乳名叫小玲子，这姑娘19，唐二虎就住在人家家了。那样说这一个老太太带个大姑娘接待匪徒不害怕吗？不害怕，胡子有胡子的规矩，像那杜老派对手下的弟兄早就明令公布，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，咱做买卖上远地方做去，眼皮底下方圆50里之内不准做买卖，更不准压花窑，压花窑是行话，就是不准调戏妇女，不许强奸妇女，如果要发生这类的事情是就地枪决，所以那匪徒他不敢，这个规矩几十年了，那附近村屯的老百姓都知道，所以不害怕。老太太热情款待，他家呢就是汤二虎在这一住，算临时的办公室，里屋是卧室，匪徒们分散住的庙台。这个李长顺是汤二虎的贴身保镖，跟汤二虎也住在这儿，这玩意时间长了，年轻人嘛，就控制不住自己。李长顺长得挺俏皮，也18、19岁，就跟房东这姑娘小玲子眉目传情，时间长了，俩人就凑合到一块儿了。可汤二虎是个粗人，也没往这上想，也不知道。一直到后来小玲子怀了孕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穿出去了，有人不敢跟汤二虎说，反映到杜老盼那儿去，杜老盼一听说什么小顺子这小子压花窑，公开破坏我们三界沟的规矩，这还了得，他把汤二虎给找来了，一问汤二虎，二虎不知道，把大黑脑袋一晃，我横打绝无此事，我敢打保票，把小顺子那孩子可规矩了，我眼睛盯着他，他怎么能做点这种事呢？你是听了谣言了吧，可能有人给他穿小鞋，杜老盼说我不跟你犟嘴，那孩子都有了你还不知道呢，把小偷你叫来，把李长顺给找来了。那杜老盼一瞪眼，李长顺都没卖了，就知道事情露馅了，扑通跪到大横把面前了。杜老盼问他，小顺子，你说实话，你跟那小玲子跟那房东有没有什么事说。小顺子挺实在呀，准知道大横把没把握，绝不能冒这种话，所以就坦白了，一五一十把这事说了。